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七章，混沌的记忆，第六十三集。 哈利又一次掉进了银色物质的表层，这次正落在一个人面前，他立刻认了出来，这是年轻的多的霍拉斯·斯拉格霍恩。哈利习惯了他的秃顶，看到他此刻一头浓密光泽的淡黄色头发，觉得十分别扭，就好像他在头上盖了茅草。不过头顶已有一块亮亮的金加龙那么大的秃斑，他的胡子没有现在多，是姜黄色的，身体也不像哈利认识的斯拉格霍恩那样滚圆，但那件绣花马甲的金纽扣已经绷得相当紧了。他一双小脚搁在天鹅绒大脚垫上，半躺在舒适的带翼扶手椅上，手里握着一小杯葡萄酒，另一只手在一盒菠萝蜜饯里挑拣着。邓布利多出现在身边，哈利环顾四周，发现他们站在斯拉格霍恩的办公室里。六个男孩围坐在斯拉格霍恩旁边，都是十五六岁，椅子都比他的硬或矮。哈利立刻认出了李德尔，他面容最英俊，也是看上去最放松的一个，右手漫不经心地搭在椅子扶手上。哈利心中一震，看到他戴着马沃罗的黑宝石金戒指，这么说，这时他已经杀害了他的父亲。 先生，梅勒斯教授要退休了吗？ 李德尔问。 汤姆，汤姆，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。 斯拉格霍恩责备地对他摇晃着一根沾满糖霜的手指，但又眨眨眼睛，使责备的效果略微受到了破坏。 我不得不说，我想知道你的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，孩子。你比一半的教员知道的都多。 李德尔微微一笑，其他男孩也笑了起来，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。 你这个鬼灵精，能知道不该知道的事，又会小心讨好重要的人。顺便谢谢你的菠萝，你猜中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 几个男孩窃笑时，一件怪事发生了，整个房间突然被白色的浓雾笼罩，哈利只能看到身边邓布利多的脸。斯拉格霍恩的声音在屋里响起，高亢得很不自然。 你会犯错误的，孩子，记住我的话。 雾散了，跟来的时候一样突然，但是没人提到他。从那些人脸上也看不出刚刚发生过什么异常的事情。哈利困惑地环顾四周，斯拉格霍恩书桌上的金色小钟敲响了十一点。 老天，已经这么晚了。 斯拉格霍恩说。 该走了，孩子们，不然我们就麻烦了。莱斯特兰奇，明天交论文，不然就关禁闭。你也一样，埃弗里。 斯拉格霍恩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把空杯子拿到桌前，男孩们鱼贯而出，但李德尔落在后面。哈利看得出他在故意磨蹭，希望单独跟斯拉格霍恩留在屋里。 快点，汤姆。 斯拉格霍恩转身发现他还在，说道， 你不想被人抓到，你在熄灯时间还待在外面吧？你是机长。 先生，我想问您一点事儿。 那就快问，孩子，快问。 先生，我想问您知不知道魂器？ 又来了。屋里浓雾弥漫，哈利看不见斯拉格霍恩，也看不见李德尔了。只有邓布利多在他身边安详地微笑着。然后斯拉格霍恩的声音再次洪亮地响起，跟刚才一样。 我对魂器一无所知，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。马上出去，不要让我再听到你提这个。 就这样。 邓布利多在哈利旁边平静地说。 该走了。 哈利双脚离开了地面，几秒钟后落回到邓布利多书桌前的地毯上。 就这些？ 哈利茫然地问道。邓布利多说过，这是最重要的记忆，可是哈利看不出重要在哪里。当然，那突如其来的白雾，而且竟然似乎没人注意到它，确实很奇怪。但除此之外，好像并没发生什么。只是李德尔问了一个问题，没有得到回答。 你可能注意到了。 邓布利多坐回桌子后面，说道。 这段记忆被篡改过了。 篡改过？ 哈利重复道，也坐了下来。 当然。 邓布利多说。 斯拉格霍恩教授篡改了他自己的记忆。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 因为我想他对这段记忆感到羞愧，所以就把它篡改了，使自己体面一些，抹去了他不想让我看到的部分。你也看见了，篡改得很拙劣，这倒是好事，说明真实的记忆还在底下。所以我第一次要给你布置作业了，哈利。你要设法使斯拉格霍恩教授透露真实的记忆，这无疑将成为我们最关键的资料。 哈利瞪圆了眼望着他。 可是先生， 他说，尽量保持语气的恭敬。 您不需要我，您可以用舍身取念或吐真迹。 斯拉格霍恩教授是个非常有能耐的巫师，会防到这两招的。他大脑封闭的功夫比可怜的莫芬高明多了。自从我逼他交给我这个失真的记忆之后，他肯定随身带着吐真迹的解药。我想企图强行从斯拉格霍恩教授那儿获取真相是愚蠢的，弊大于利。我不希望他离开霍格沃茨，不过他像我们大家一样有自己的弱点，我相信你是能够突破他防线的人。拿到真实的记忆非常重要，哈利。具体有多重要，只有在看了真东西之后才知道。所以祝你好运，晚安。 哈利对自己突然被打发走有些吃惊，但还是马上站了起来。 晚安，先生。 带上书房的门时，他清楚地听到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说： 我看不出那男孩怎么能比你更合适，邓布利多。 我也不指望你能看出来，菲尼亚斯。 邓布利多答道。福克斯又发出一声悦耳的低鸣。